从来都没有在你眼前掉过一滴眼泪，在你心里我永远坚强，没有泪水，不想在你的面前浮现出在乎的行为，所有悲伤和忧愁仿佛无所谓，我不在乎你冷冷的眼，像是窗外飘来的雪，我不在乎你漂泊的心情，像是没有爱的世界，仿佛无所谓。